拍飛又不知道，不過又不關，又唔關事啊，喉喉嚨痛啲係要咁噶啦。 咁又關呢支通鼻塞咩事啊？ 唔知啊，硬係覺得平時咳先用嘅通鼻塞，好奇怪咯，咳先用通鼻塞啊。係啦，其實我已經係慣咗噶啦，呢幾部家居咩旅行必備呢啲，我都係一定緊咗噶啦。好啦，咁啊唔講廢話啦。嗱，多謝各位今個禮拜六又見面啦，我哋咁就回顧翻啊，都係嗰句啦，大家可憐下佢啦。呢賤種妹、黑衣妹咁啊，冇錢開飯啦，頭又亂，頭又蓬鬆，咁凍又唔著衫又唔成，咁啊大家咪整個月費俾佢嘆下咯，俾個月費佢嘆下咯，你睇下佢黑衣咁樣，係咯。帶嚟帶去都好條面啊，飲嚟飲去都嗰只杯啊，係啦就咁啦，好啦，咁就回顧翻喺啱啱之前，咁啊搞嗰個鬼谷王大賽啦， 第一屆嘅， 哇真係做到阿媽個仔，人哋阿媽個仔阿媽都唔認得，係啦，咁真係好鬼辛苦啦，咁啊成件事就親手去 create 啦，即係。搬台啊，搬凳啊，啲燈光點樣行啊？我就全部即係一手一腳，係啦。咁當然同事又好幫手啦，但係咧，即係我都發覺，即係天氣不似預期嘅，即係本身諗住哇好有系統，大家都諗住係好有系統嘅，一去到哇已經係亂到七彩七腳咁亂， 個牆嗰度亂。 係啦，咁我都好大壓力嘅今次，因為用咗四日去籌備一個叫比賽啦，有成幾百人都咁樣，即係。連啲人哋嗰啲鬼故衰啲講句我都未聽過嘅，咁就擺人哋落去啦，咁就純粹用個即係啊諗緊人都唔會衰得去邊啦，又話網台主持啊，又話又話德高望重啦咁樣，咁都即係啊希望食到啊搭救啦呢件事，咁都 OK 嘅，比想象之中好嘅成件事，咁你知啦，我哋今次用咗呢一個場地咧，咁就叫做。姚中言館啊，一個文化館是一個古蹟嚟嘅，就係、是、美孚咧轉上個青山道斜路右手邊嗰塊啦。咁其實我都到而家我都冇研究過佢究竟乜嘢嚟嘅，就知道古蹟啦。咁啊，梗係扮曬，唔係嗰度係多嘢睇嘅，即係個感覺幾好嘅。亦都估唔到有啲人喎，即係我安排咗旅遊巴俾佢坐，佢又唔坐嘅喎， 係 三架都吉吉地嗰啲車，咁全部中意行上嚟。我都非常之咁感動，真係好多人到場嘅咁樣。咁啊，開頭咧諗住預備咗啲攤位遊戲啊，出邊俾人搭拍金銀啊，接下元寶啊，裝下香啊，咁設計咗啲嘢啦。咁但係都做唔到。但係咧，出邊我就交曬俾啲妹妹去負責啦。咁都不過不失嘅，幾好嘅，即係有啲嘉年華感覺。 勁喎，有人排隊化妝 嘅。係啦，即係好彩有四個化妝姐姐幫頂一頂啊。咁同埋個個就真係好著藥，就真係走去化喎。咁跟住咧，其實冇乜嘢玩噶，飲杯嘢啊，咁大家影下相啊， 整。但係佢啲飲品都會整到成個眼珠咁樣咧。 我唔知佢點整啦，其實啲利賓納嚟嘅啫嘛。不過我幾中意佢哋，即係幾個氣氛幾好嘅。我就冇喺出邊啦，咁你喺出邊，你覺得係點樣咧？我見有啲人都捉下你影相咁樣。 有啊，其實成個氣氛都。即係學你話齋，好似嘉年華， 似嘉年華 自己喺度排咗四條隊咁樣咯，喺度。 有冇音樂㗎？好像又有些音樂咁樣嘅， 係咪長嗰啲音樂 嚟？我唔知道啊，佢咁嘅，佢咪整個死人爛鬼小老寶咁樣播咯，個同事。咁但係亦應該有啲聲嘅咁樣個樣，我完全係分身唔到，完全係裏面我顧得個頭，顧唔到個計，又要整 呢位。其實行上嚟嗰條路咧已經係好恐怖，因為我唔係搭 lift 噶嘛，係行樓梯。 點解你又唔搭 lift 咧？ 我唔知道有 lift。 咁呢啲 OK 嘅自制恐怖呢啲， 第一時間感受一下嗰條樓梯。 O K 嘅，咁啊，即系都托賴啦，好多人真系即系到場支持嘅，同埋冇乜點有人走過嘅。其實我不嬲每一次搞活動，我最驚係有人走。咁好啦，跟住走嘅我都有問翻，誒點解走啊？咁樣，但又唔係好多，我諗 幾個咯， 又即系臨尾影大合照，又真係好多人呼翻喺度，有啲又入翻嚟。咁我問佢，原來佢哋話真係驚喎。我心諗你哋唔係咁，即係原來啲觀眾個水平都唔係太高 嘅心靈， 係啦，唔係太高。因為之前咧嗰晚咧已經差唔多去到12點，整咗鑊租咗特登租個排練室，叫埋啲師傅過嚟試一次。哇！但係好沉重嗰陣時，好 heavy 一。 馬拉松式咁樣聽鬼故係好撚痛苦。咁咧有啲俾佢練啦，喺度講啦，咁講兩句就講完啦。去到第四位師傅，我已經頂唔住啦，我棄權啦。啊，各位嗱，大家大約知道個氣氛咁上下得噶啦。係啦，咁就唔好講啦，唔係大家攰得滯，我驚你哋 會失望咧嗰度。 唔係我覺得如果講曬嘅話，又凌晨噶啦。咁都會幾大鑊咯！聽到四個已經想死嘅啦嗰件事。咁好啦，咁就真係冇噶啦，冇得翻轉頭啦。跟住我一直搭車，即係有人車我翻屋企，我一直個腦喺度諗啊死啦！即係聽日點算好咧？死硬嘅喎，仲有幾百萬人、幾百人一齊喺度，嗰件事係好撚難搞喎。咁啊，真係都諗唔通嘅，同埋成晚都屈屈地嘅個人。咁幻想到個情況已經幻想超過一萬次啦，個思想上嘅準備已經超過一萬次。邊個做咗點慳住啲時間嘅一點嘅一點嘅一點嘅一點嘅一點？唉，咁跟住又叫啲師傅唔可以講得咁耐啊！跟住都幾大壓力嗰件事，唔係淨係顧住自己嗰個 show 究竟我自己嘅內容係點樣，我係要全部都幾乸大鑊嗰次。咁跟住咧，好啦，咁啊真係好彩開 show 啦。咁牙牙烏咁開啦，咁但係臨尾做到中段咧開始順啦嗰件事，又都慳住個時間，已經驚緊㗎啦。之前嗰啲 overrun 都好緊要，因為唔可以太夜㗎。第一我 book 咗啲明星，佢係去到十點㗎啫嘛，係啦，人哋同你講老友嘅，咪同你坐耐啲咯，即係 Bob 爺啊、Isabel 啊啲咁，即係耐啲咪同你坐耐啲咯。咁人哋即係夠鐘就可以走。如果走撚咗點樣爛尾咧嗰件事，有一千個畫即係畫面喺裏邊，同埋旅遊巴咧。啲旅遊巴 book 咗咁多點，咁如果我哋晏咗咁點咧，咁好多嘢發生個腦裏面。咁好啦，跟住噏咗第二三個參賽者，我已經唉撲街啦，個個都講咁耐，係啦，我自己嗰個慳住個時間，我就講得快而準，係啦。咁咁跟住咧就其實咧講鬼故咧，有啲喺網台講得好出名嗰啲咧，其實喺網台講係一回事。真正坐在舞台度講又是一回事，咁我亦都深信唔係好多人有機會可以坐喺個舞台，配合埋燈光啊、音樂啊，甚至乎有啲特效、啲煙霧瀰漫啊，即係冇乜人有咁嘅機會其實係啊，所以佢哋都好草率，一 rehearsal 嘅時候係咁以坐低噏兩句，試咗個聲，試咗個環境就算噶啦，冧住嚟做嘅成件事係。咁不負眾望啦，都做得幾好。咁我自己設計咗啲南和嘅腔調去介紹今日嘅活動同埋嘉賓。咁你有冇聽到啊？ 聽唔聽到啊？有聽到。 覺得會作為觀眾覺得點樣咧？我依家到而家為止， 其實我唔知係現場。 係啊，我南嘅啊， 係 點啊？點啊？有咩感覺啊？嗰陣時，因為我企咗埋去埋邊做啊嘛，嗰陣時。 搞笑咯！我見到 Isabel 都有喺度笑。 係嘛？ 係啊。 因為其實我將一啲南摩嗰啲詞咧改咗做現代嘢啦，咁全部冇涉足到神靈嘅，咁但係就用南摩腔南出嚟，咁我深信咧唔係咁多人能夠做得到呢件事，咁我又幻化咗落去啦，係啦，咁跟住又自己再出嚟介紹自己第一個咁樣去講故仔啦， 有神煙咁樣出嚟， 係啦，其實。其實是真的冇計啊！我不是想咁樣去做啊，係因為我知道所有嘢咁樣，我先控制得到。我控制到自己幾時介紹自己，唔使同個司儀夾幾時出到嚟，幾時講嘢。咁好彩都得，都順暢，會唔記得嘅大佬。我真係睇住張紙，如果我唔記得嘅，咁又要點樣第一時間除曬？ 要點樣揸住張紙？ 除曬啲帽，除曬成，跟住有個同事仲要隔咗好耐，突然間先攬喎，揸得個電筒嚟，又揸唔到支麥，揸到支麥又揸唔到張紙，我又揸到個茶，哇！真係個頭啲電飯煲咁大個，咁但係 OK 嘅，咁同埋我亦都開始拿捏到。我四月咧，同大家講過，我有個殯儀反擊戰嘅 talk show 嘅，其實我已經開始感受到個舞台嘅力量。 嗯。 即系我再做会好有信心，同埋我哋第二届嘅鬼故王大赛一定系最一定仲劲，我好肯定，我已经有晒足够嘅经验，因为那个死人场馆咧，就啲灯全部坏，系啦，咁佢净系得侧边一盏 spotlight 可以打到落地下嘅， 开关， 咁啊谂紧点咧？咁样咁好啦，哎唔系，谂下，不如喺侧边 set up 一个类似网台嘅物体，咁样打落嚟咪唔会嘥咯盏灯。 咪合情合理咯，嗰件事，即係好似咁樣，依家有個台喺前邊，咁有個我哋叫嗰啲觀眾啊，或者我哋自己做陰人啦，咁佢有個司儀同埋我自己，我自己著翻道士袍，連妝都冇時間化嘅，咁我另外嗰個就扮白雪公主啦，但係就化到鬼咁馬六，咁就好彩，誒出嚟個效果 OK 喎，嗰件事。即是像一個陰間的電台，是的，跟住我們今天會分享一下一些鬼故，叫仆街在外面，不是叫一些師傅在外面去講事事，我無端講錯嘢，對不起師傅，我沒講錯嘢，咁叫他們出去外面就講這故事，是 OK 的，一熄了燈，只是紅燈照他們，那支 spotlight 才戇鳩，人家不是按掣就熄，按掣就開東西，想著他沒有這個掣， 那 開頭想是喂不如 L 高放下來，那好算了， 啊、 你估下点？你估下点样处理？ 遮住佢。 系啦，有块纸皮咁样，最乸原始嗰个方法。 咁白痴。 好白痴，但系冇人知道呢件事。咁、我都好感谢所有参与嘅人士啦，啲师傅啊各样。虽然系真系老实讲，有啲系好厌闷嘅讲得，但系你谂下一个人哋有啲系老板嚟嘅，系嘛？佢但系肯同你癫。即系同你系喺同你条僆仔玩，我都觉得好开心噶。其实，即系我谂佢哋，sorry， 我谂佢哋自己都想试下啦。即系呢种感觉，咁佢哋都试过啦。咁但系下年对唔住，我真系唔会再邀请你。吓、 啊，咁点啊？我系新人咁 样。唔系，我系真系要好千挑万选嘅。因为他们是那个古仔其实好的，但是他们没有用一个那曲折离奇的手法去包装那件事， 可能有紧张 要这样，但是他们很平地讲了整个古仔出来，不是、我见到他们很落力去讲，但是落力 不够，我也想到即有时那些鬼故的真题，我那个是真的超恐怖的，我知道的，我那个超恐怖的，系啦，使唔使表演俾大家睇？再收我字。 吓， 系啦，咁其实我嗰个古仔咧就系咁样。咁就话说咧，哎呀，有一次啊，同朋友饮完嘢啦，喺深水湾饮完嘢嘅时候咧，咁就揸车走先啦。第二朝录音，咁啊揸车走啦。咁嗰阵时都半夜深夜，两三点咁上下啦。系，总之系。街冇乜車噶啦，仲要喺深水灣度啲深山位，咁啊揸車一路揸，揸揸下嘅時候，咁你有時隻眼睄一睄到後嘅，咦，見到有個黑影，即係長頭髮剪影咁樣啦，係你會見到嘅，你見到剪影啦，咁有時會諗，喂，係咪出邊射咗入嚟啊？咁樣噶嘛，你唔會特別理嘛。咁於是者咧，揸咗段路又望喎，咦，又有喎，係啦，咁啊跟住就開始。个身咧咁，即系都未觉得系鬼，但系个身咧唔知点解咧起鸡皮，因为你会一感觉到有啲嘢唔系正常、唔对版嘅，或者你个脑可能乱谂咗一丝嘅嘢嘅时候咧，我相信大家都试过嘅，乱谂咗一丝嘅嘢咧，唔知点解个身就会起鸡皮，跟住系即系成个人系好似冰，即系麻咁样嘅。咁我就係有嗰種咁嘅感覺，咁但係冇我都咁揸，仲要係知道唔可以揸太快，但係又唔可以停車，因為我個心諗，喂，好快出到九龍啫，出到九龍就冇啦，唔通落到嚟端道都仲有個剪影咩？係咪先？咁但係你嗰度你真係會熬嘅，所以咧你都係繼續揸。好啦，於是嘢揸多大概兩三分鐘到咧，咁你都唔敢望我嘅啦。但係咧第二樣嘢就嚟啦，今次有啲實體啲嘅感覺，你會發覺咧你個。揸司機位咁有個頭枕枕住喺後邊嘅，你會覺得上邊係有人咁樣壓住你個頭枕，即係咁樣壓住。小朋友嗰啲咧，咪平時咁樣壓住嘅。咁我而家壓住咗，撲街啦！真係你 feel 到係有人咁樣壓住喎。咁唔係小朋友，你再望翻係真係有個剪影長頭髮咁樣嘅。哇！咁啊死啦，都驚噶啦。咁啊跟住，咁點啊？冇辦法。同埋咧，佢會。個口吹，即係你 feel 到有風吹落耳仔嗰度嘅。咁但係你有時揸車你都明嘅啦，可能有時開開少少窗，有啲風喺度嗱咁樣都唔奇噶嘛。即係我都係咁樣安慰自己嘅。咁但係搞搞下咧，突然間咁啊，再望一望後邊位嘅另外一邊啦。哇！ 真係有一個影喺度嘅，兩個啦，今次係兩個啦。咁啊，揸到二三十米咁嗰陣時架車咧，即係 feel 到係飄下飄下。我諗嗰個感覺好似大家如果有揸過車係汀九橋啊、青馬大橋咧，如果大風嘅時候咧，你架車會扯嘅，有冇試過啊？即係會你會勢呢邊，跟住你會用翻呢邊，跟住再會呢邊咁樣，你會自己避，你會自己攞力咁樣去抽噶嘛。但係嗰樣嘢係不受自主嘛，同埋你會覺得好危險，你會即刻慢啲噶嘛架車，你會唔會啊？ 嗯， 我會慢啲咯，嚇，即係會扯風嘅時候，咁就係咁樣擺一擺下。咁好啦，揸得咁上下嘅時候，我突然間望望隔離嗰個位，佢嗰個 sofa 咧，我叫 sofa 咧，佢有嚿嘢擺咗，所以你睇到佢臨嗰個位有嘢咁樣壓咗落去喎。哇！佢唔係影你喎，哇！咁真係驚啦，堅驚啦。咁就跟住就呢個動作亦都係 keep 住啦。我嗰陣時唯一嘅信念，唯一一個信念就係一定要出到九龍，有油站入油站，最光嘅地方，有人嘅地方。好啦，但係真係未到。好啦，咁跟住慢慢咧就有架有啲警察嗰啲藍色燈啊，咦咁樣咪嗌我啦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上嚟啦，咁我就停低，咁個阿 Sir 就開槍，就話：，你做咩揸到扭嚟扭去咁樣啊？咁樣，咁啊攞咗個細啲嘅吹波波機，細嘅，就俾我吹啦。咁吹完就冇嘢啦，當然冇嘢啦，我冇飲酒嘛，飲嘢唔代表有飲酒，吹過冇嘢。咁跟住就喺度講啦，講當然係教訓我咁樣啊，好危險啊，諸如此類啊，咁樣係咪唔夠瞓啊？係咪食咗藥啊？諸如此類啦，咁咪冇啊嘛 ，OK。 你唔同佢讲你见嘢？ 唔系啊，点讲啊？唔系啊，你无端端你唔会咁样讲噶，系啦。跟住咧，有第二个阿 Sir 嚟啦。我谂系应该比嗰个阿 Sir 再高级啲嘅。咁佢嚟到嘅时候咧，咁佢又攞再大部啲嘅吹波波机，咁再吹冇事。咁嗰个阿 Sir 咧就再伸个头埋嚟望一望阿青，跟住拍一拍佢伙计，冇嘢啦，走啦。咁啊好啦，咁你如是者。即係你唔會同佢講阿 Sir 有鬼啊咁樣，即係你唔會咁樣講噶嘛，係嘛？咁好啦，上車走，好啦，跟住開翻車啦，咁啊小心開車啦，咁好，咁跟住佢，我揸住佢，咁樣啦，咁好啦，咁我就潛意識就梗係望一望個倒後鏡啦，一望，咦冇曬嘢喎，冇即係 OK 啦，可能冇咗嘢啦咁樣，一望望最後嗰阿 Sir 走，即係頭佢有個細啲職位嗰阿 Sir 咧，佢嘅車跟住佢阿大 Sir 嘅車後邊行。佢三隻嘢坐咗喺嗰個電單車尾後面咁樣揮手咁樣喎，係啊，好驚咧咁樣，驚唔驚？勁咧啊！我係呢個鬼故比賽嘅冠軍，我係冠軍，不過我冇咯，我頒咗俾另外一個我覺得都講得好嘅女仔，係啦，咁。算是这样啦，其实我才是真正的鬼故王，搞这么大个比赛其实就褒奖我鬼故王的身份。 呕心。 三届鬼故王比赛冠军又是我自己创办的。不是使乜做活动啦，就是褒奖自己。 肯定计错数。 是这样的，因为呢今天呢我就找同事 check 了宣传仪，由星期一至日夜晚12:05至凌晨4:05。的所有時段15秒的廣告原來只是需要38,000多要 幾耐啊？ 15秒， 不是啊， 不是由那個時段開始一有廣告就播咯，上播咯，買曬啊， 一個月 一個禮拜 哦。 喂，如果你話有沒有看林作那段啊？ 哪段 先？林作咪慢慢喺度自己噏一段嘅，其實嗰段嘢15秒嘅。 冇啊！ 其實你嗰個係幾好標噏形象嘅一個方案嚟。如果30,000一個禮拜，我真係幫襯夠佢一個月10多嘢啫喎，都係10多嘢令到個街啲人認得你，其實抵喎呢件事。係啊，咁我係諗住做喎呢件事。淨係賣翻媒人嗰、那個， 諗住講咩嚟？ 冇啊！媒人好，媒人正，媒人冇一定污完。15秒，你想有幾長啊？因為我就咁，我哋公司拍嗰段片都成咩啦？都成一兩分鐘啦，都成兩分鐘啦，都成一分鐘啦。 咁一分鐘六十秒，大佬依家只係用翻四分一時間添，仲要咁可以擺得啲乜嘢？你話三十秒嘅又再貴一倍，咁我寧願分開兩個禮拜出。係啊，但係點樣可以用十秒嚟到認得你個樣子，認得你間公司咧？呢一個係一個好需要研究嘅一個學問。 成身貼住個 logo。 唔知啊，諗一諗啦，諗一諗啦，我想玩嘢嘅其實。好啦，鬼古王比賽下一屆一定會再做，亦都哇，真係非常之多謝 Bob 哥，即係有佢咧，成件事氣氛唔同曬。因為其實咧原本冇諗住請星嘅，係諗住，但係咧我諗緊，哇！如果二三百人，我準備啲嘢食俾佢食，二三百人嘢食都幾萬蚊啦，靚啲嗰啲，即係嗰啲扮城市嗰啲好得意嗰啲咧。幾萬元的，跟住再加個，如果 book 個靚啲、大啲嘅場，又嗰度又萬幾兩萬，不如我人啊唔好咁多啦，二三百算啦，跟住就食嘢就 cut 咗佢咧，都冇人食，我心機食嘅咧，飲杯嘢，不如將啲錢請個明星，跟住呢個明星比較大啲，跟住其他有啲藝人，佢又覺得有呢個星，咁佢又會嚟，又唔收你錢，你打勻條數咪好咯，係嘛？咁真係冇請錯。我中意我將呢一個藝人我放到最盡，個 poster 嗰個頭都咁諗大個已經，嚇係咪醒啊？我讚我讚美， 我 接受讚美， 我唔會讚。 最主要係咩啊？將佢擺入喺明星之列啊嘛，係啊，呢個死 KFC 擺入明星之列啊，係咪先？再阿 Bob 嗰個陳玲中間有乜嘢都要夾住佢呢個。起碼有人會話：喂，呢個邊個嚟噶？即係係咪啫？但唔好理，擺擺下就係噶啦。呢個世界開唔開心先？嗯 ，OK， 個因為我哋做經理人梗係啦，但係真係坊間見到好多經理人都十下十下嘅，真係都唔知自己而家做緊乜嘢。同埋娛樂咧，有樣嘢咧，就其實我都想講下，就冇得黐，係一定要使錢嘅娛樂。即係 even 我做我自己啊，做安彩嚟啊，咁我其實唔多唔少都要跌啲嘅。係啦，咁以前做節目好，做邊度節目好都要俾錢，係咪做做下先唔使，跟住又俾翻轉頭咁解嘅？啊，所以其實我哋都有投資㗎，係啦。咁唔經唔覺，可能到而家即係過百萬唔奇嘅。其實你搞搞，你諗諗下係咪先？過百萬真係唔奇，好小事就係好係啦。咁好彩行出個未來來啦，係啦。咁就等間翻嚟第二 part 咧。我又有新構思啦！今次係粗口，粗口王大賽，下 part 見。